你去吧。 哎，我还唱呢。哎，你这都什么词儿啊？这是， 我这考验考验你， 是甭考验，有的是词儿。 行，别让我难住你啊。 难不住啊， 咱们俩这回正经的来了。 正经来， 你带上劲儿。 好嘞， 跟着我唱。 行了， 来了啊， 来来来， 同志们加把劲儿啊， 嘿嘿哟啊，竞赛到了高潮啊， 嘿嘿嘿哟啊，英雄们大聚会啊， 嘿嘿哟啊， 人人干劲高啊， 嘿嘿哟啊， 歌声震天响啊， 嘿嘿哟啊， 红旗迎风飘啊， 嘿嘿哟啊， 你看那教授家哟， 嘿嘿哟啊， 高了高了入云霄啊， 嘿嘿哟啊， 机器轰隆隆地转， 嘿， 地动山又摇， 嘿， 高山能推倒， 嘿， 英雄们智谋高， 嘿， 开山有点钻， 嘿，半山有老吊， 嘿，汽车拉材料， 嘿， 用不着人去挑， 嘿， 咱们来打地基呀， 嘿嘿， 越举行越高啊， 嘿嘿， 大楼随风长啊， 嘿嘿， 万众们心一跳啊， 嘿嘿， 祖国大建设呀， 嘿嘿， 英雄们看今朝啊， 嘿嘿 嘿嘿 嘿嘿， 人人盖现金， 嘿嘿， 个个成银行， 嘿嘿， 地基打得好， 嘿嘿， 大楼盖得牢， 嘿嘿 嘿嘿嘿嘿嘿嘿嘿，那么快呀， 就那么快呀， 怎么那么好啊， 就那么好啊， 怎么那么高啊， 质量就是高啊， 质量怎么高啊， 说说你听着啊， 大炮不裂呀， 地震也不摇啊， 就算天塌下呀， 大楼能顶着啊， 千年也不倒啊， 万年也是牢啊， 速度非常快呀， 质量特别高啊， 今天省人工啊， 省材又省料啊， 又省工 又省料， 多快 好省， 哎嘿哎 嘿 哎 嘿哎 嘿 哎 嘿哎 嘿 哎 嘿 哎 嘿 哎 嘿 哎 嘿 哎 嘿 哎嘿哎嘿 哎 嘿 哎 嘿 哎 嘿 刚才您听到的就是马季、于世游合说的相声《劳动号子》。马季的嗓子和他的师傅侯宝林一样，十分的高亢清脆，能够塑造多种声音形象，而且各种音乐、戏曲都能学。在这段相声中啊，马季就展现了这一优势。好了，下边呢，咱们接着来听个相声小段吧，请听由董铁良、薛永年说的相声小段《慰问词》。 今天我们到这儿来呀， 嗯， 给大伙儿演出就感觉特别的高兴。 那当然了， 首先感谢大家对我们爱护， 对对对， 为我们捧场， 是的， 我们得表示一下我们的心意。 您怎么表示啊？ 啊，说两句慰问词儿。 哦， 嗯，亲爱的同志们， 嗯， 你们辛苦了 啊， 我向你们表示衷心的慰问。 哎，对 啊，慰问啊， 嗯， 您看看， 哎， 是不是要客气客气？ 那当然了。 不过这慰问词儿啊， 啊， 不同的人说出来味道也不一样。 哦， 刚才你看我说的 啊， 那是北京话。 哦，普通话。 哎， 嗯， 也叫普通话。 对。 可是您换一个地方方言说 啊， 那就不一样。 换什么地方啊？ 换我们武汉方言， 湖北话。 对。 哦。 湖北话， 嗯， 跟北京话比起来啊， 哎， 就是四声有点区别。 哦。 它往下滑。 是吗？ 嗯，他老是入声。 哦， 同时这句话湖北话一说就这味儿。 那么汉口话怎么说？ 亲爱的同志们， 嗯， 你们辛苦了， 嗯， 我向你们表示衷心的慰问呢。 这多客气的， 这个湖北人最后喜欢带个嗯呀。 哎，好听的就在这点儿， 是不是？ 对。 但是呢，真正说这句慰问词儿， 啊， 河南人要说那好听。 为什么呢？ 河南人嗓门洪亮， 哦， 气力足， 是， 哎，特别的有劲儿。 哦， 就这句慰问词儿，河南一说这么说。 嗯， 亲爱的同志们， 嗯， 你们辛苦了。 哦， 我向你们表示衷心的慰问。 嚯，这真卖劲儿的， 多费劲儿。 对， 其实真好听的 啊， 还是上海人说这句话。 上海话， 上海话非常的柔透。哦， 是吗？ 哎，就是您听起来特别的舒服。 嗯， 其实上海人说话还有一特点。 什么特点呢？ 快。 哦，说话非常快。 特别的快。 哦， 您还得注意听。 是， 逮着听。 干嘛呀？ 就刚才那句词儿 啊， 你要不注意听，一会儿就过去了。 这么快啊？ 啊， 您给学学 上海人一说话这味儿啊， 听听。 天天吃饭，俺俩辛苦了，俺俩表示早些的麻烦。 哦，完了， 完了， 还真快这个。 嗯， 好家伙。 其实真正有特点的还不是上海话， 哪儿的话呢？ 那是广东话。 哦，广东话。 广东人说话呀， 嗯， 有几个特点。 嗯， 一个，广东人我发现他这个舌头不爱动弹。 是吗？ 嗯，但是语音往上调。 哦，往上走。 嗯， 是啊。 啊， 哦，您学学， 就这句词儿啊，慰问词儿。 嗯， 广东人说话就这味儿。 怎么说？ 请我一同进门， 嗯， 来在三宝来往，往在宝山，中山的买满了， 哦，上去了。 刚才您听到的就是董铁良、薛永年合说的相声小段《慰问词》，其中董铁良出身于梨园世界，自幼随父母定居武汉，他相声的启蒙老师是韩子庚，后来又拜了康立本为师，是南方知名的相声演员。他在这个小段中发挥自己的特长，学说南方的方言十分出彩。好了，到这里呢，本期的百年笑声时间也差不多了。我是红九，代表编辑侯磊、制作乐乐，感谢您的收听。最后送您一首好听的歌曲，来自陈乃荣的《不在》。听众朋友，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窗户窗外，欣赏这座城市的孤单，有太多无奈。你身后扬起的尘埃是如此灰白，我还不习惯，想要逃离这夜晚，累了呼吸也变得不安，情无关，